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阴柳如烟，红樱里唱惊喜，醉梦一下出仙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沙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昨天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发布2018年五一期间全国公路网运行研判分析报告，五一期间全国高速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将免收通行费，预计全国路网交通流量将同比上涨6%到8%。第15届北京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作为北京地区与汽车交通关联度最高、公众影响力最大的媒体之一，北京交通广播车展特别报道暨品牌换新活动也将同步开启。本次车展，交通广播将继续在媒体区的黄金位置搭建超过300平米的2层展台，进行形象展示和现场直播。在车展期间，汽车天下、1039交通服务热线等节目都将在车展现场音视频同步直击盛况，访问汽车界的风云人物。由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组成的金话筒看车团会在每天中午走入展馆，坐上展车，在一直播等视频直播平台上用手机直播手段吸引生动地介绍车展亮点。2018年北京国际汽车博览会期间，地铁15号线国展站推出前置问询和前置售票2项服务，方便乘客进站和出站。来听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列车运行前方是国展站。 为应对北京国际车展每晚闭馆后将迎来的大客流，地铁国展站西南和西北2个进站口导流围栏已经安装到位，通过增加乘客的走行距离，减缓集中进站的压力。今年车展期间，乘客还会享受到前置问询和前置售票2项服务。北京地铁运营四分公司后沙峪站区团支部书记李冰说， 在售票前方以及出入口这块专门有设立前置问询的点，发放彩虹卡进行微信提示。前置售票是在场馆里边设了2个票贴，卖票是5、3、5、6、74种票价，增加售票速度，加快乘客的进站速度。 排队进站购票的乘客将领取到的彩虹卡可以提高人工问询的效率，小工具发挥大作用。北京地铁运营四分公司后沙峪站区国展乙包值班班长孙安伟介绍， 它是分7个颜色的嘛，标注各个比较重要的换乘车站还有火车站，可以根据乘客问询，咱们直接发放这个彩虹卡给乘客提供提示。 乘客从国展站的站台到达站厅直梯的位置后，会由工作人员引导分别从东厅和西厅出站。孙安伟提示， 闸机处设立专门的人员提示乘客购买回程车票，出站以后可以在咱们的报幕室来购买咱们回程车票，简短下午进站入购票时间。 继续来关注其他展览。北京国际互联网科技博览会暨世界网络安全大会将于明天到本月28号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福建松溪版画作品展今天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将持续展出到5月6号。萨拉莫里斯中国首次大型个展正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出，展览将持续到5月27号。第26届中国动漫嘉年华将于本月3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拉开帷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安定门外大街的进城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的初赛已经在上周结束了，600多名来自全球的华语播音主持人才参加了比赛，初赛的晋级名单会在4月底揭晓，并且呢在5月来举行复赛。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一下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以及就是不一样的英皇电影城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我们乐享生活的主题，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周三的固定单元了。大家知道周三我们要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的是卧室这个空间。哎呀，我觉得我们好像18年的节目到今天终于要讲一件单纯的跟床有关的事情，真的是跟我们卧室的这个主题最契合的一期节目了。我们要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来自于泰国莱路乳胶床垫中国区总贸易公司的家居顾问何秋，欢迎何秋。 大家好，主持人好。 我们其实在乐享生活周三的这个卧室板块啊，跟大家聊过很多关于睡眠的话题，包括用精油来辅助睡眠，但聊床垫我们是第一次。我觉得这个事儿老百姓很关心，但是呢又觉得说跟我有关系吗？我们家床垫用了很多年也都很好啊，我有必要再换它吗？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可能会主要的跟大家说一说乳胶床垫的优势，以及说和你们家现在的这个床垫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使用上面的区别以及功效上面的区别。今天呢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天或者是问何秋任何关于乳胶床垫还有乳胶枕头啊这些的问题，跟我们的睡眠息息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向何秋和我来提问聊天了。我们的唯一互动渠道是在微博啊，微博。你看我们的听众说啊，人生30000天，1/3的时间都在睡眠当中度过了。 哎，是的。 没有一张舒适的床垫，不关心自己的健康睡眠啊，对这个颈啊、肩啊、腰啊都不好。 是的是的，太对了。 对，太对了。好了，那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和现在我们已经在使用的一些，用了比方说3-5年呀，甚至可能有些床垫用10几年了，人家说都用得挺好的呀，难道说我现在身体上面的有一些问题是因为我床垫造成的吗？ 哎，是有相当大的这个关系的。那我们知道哈，这个大家刚才也说到了，说人生啊其实有1/3的时间是伴随着床垫一起度过的哈，所以说就是我们劳作的一天晚上有一个好的睡眠实在是太重要了。那么什么样的床垫说能够帮助我们进入到更舒适的睡眠呢？那这里呢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传统的床垫，大家以前用的比较多的硬板床啊、 或者说是后来比较新兴的这个席梦思哈弹簧床， 嗯， 那么这两个床垫呢，大家也说用了这么多年了，那么它有些一定有它的优势的地方。那所以现在这个乳胶床垫啊，其实也不是今年才出来的哈，也是这个实行了好些年了哈，乳胶床垫历史也比较久。那为什么说这个乳胶床垫现在就渐成潮流呢？那么它的优势又在哪里呢？那我们先说说传统的这个木板床。那木板床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支撑度比较好，但是同时呢，它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太硬了啊。尤其是我们就是说，比如说比较瘦一点的人，或者是说中老年人，因为中老年人啊年龄大以后，这个身体胶原蛋白的流失，它的骨胶原以及皮肤当中胶原都流失，他睡在床上觉得太硌得慌了，很难受哈。有时候是入睡都会很困难啊，更不要说进入深睡眠了，这是它明显的一个缺陷。那么我们再说到弹簧床，弹簧床呢，你刚躺上去的时候呢，觉得很舒服，柔软是吧？哎，那么它的一个缺陷就在于它的支撑力非常的弱，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形成腰酸背痛。那支撑力很弱以后，我们身体躺上去其实不能达到一个好的支撑，那也就不能达到放松，那对我们的睡眠呢也是非常的不好的。 哦，哎，刚才说那硬板床，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就是想到大学宿舍。对，这所有的大学宿舍，大家想象一下吧，那个都就是一个这个这叫什么铁床，或者是这上面永远都只有一个木板。然后呢，家长会给我们准备很多各种褥子啊，这种各种被褥，然后去垫在上面。现在想想还是年轻吧。 哎，是的，年轻人胶原蛋白太足了哈，不怕硌的哈。 对，也没有，就是垫上一些褥子以后，当然了，妈妈们会给我们很贴心的去准备，因为一看哦，就是一个木板，这怎么睡？会给我们贴心准备。但是想想，睡那木板床，你睡个四年，睡个七年啊，人生毕业，还是会有点难受的。现在想想还是有点难受。如果不是因为年轻，可能会扛不住。但是市面上面还有一种，就比如说我现在再去观察一些床垫，它是叫席梦思啊，或是弹簧的部分，但它有一面呢是那个棕垫。那它的这个硬度和刚才你提到的这个硬板床的，它会又进阶到稍微软一点点。 哎，是的，它比传统的硬板床呢，就是已经有了改进了。那么也就是说，在柔软度上呢，还好啊，比席梦思要就是硬多了啊，因为席梦思太软了。那么上面呢，它加了一层棕垫，尤其是用硬棕，那么这个支撑力也就上来了。就比这个传统的木板床要进步多了。 席梦思也是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当中流行了很多年的一个，而且是当初刚流行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潮。 是的， 谁家用了席梦思，而且你就是这个名字取的就是也 很洋气哈。 对，听起来也很像一个舶来品或者是什么。哎，那就席梦思来说，现在很多绝大多数的家庭可能也会使用它。我们能说它有一些对我们身体啊，包括腰肩颈有不好的地方吗？ 哎，是的，因为就是说它太软了，那么它的这个支撑度不够。我们知道我们晚上躺到床上睡觉的时候，其实你整个的这个身体这个重量都是压在这个床垫子上的。我们需要一个好的支撑，它才能够就是托住你身体的各个地方。那么就比较软了以后呢，其实它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作用。其实你身体这个时候啊，你即使是睡着了是不完全放松的，那么我们就不容易进入深睡眠，这个睡眠质量就不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要说哎，觉得还可以啊，说我昨天休息的比较早，睡了有8个小时9个小时，但是我起来还是觉得好累啊，还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这跟床垫就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很难进入深度睡眠跟床垫有很大的关系。 哎，是的。 而且现在呢，大家可以知道市面上面有很多那种像手表一样的。对吧，他会你敲一下早上起来啊，你说你睡眠时长是多少，然后他还记录你的深度睡眠时间会有多少。很多人就会像 智能的设备哈， 对，就纳闷儿说我这时长我也8个小时9个小时了，怎么我深度睡眠才1个多小时，或者是这样。 这就是说叫数量够质量不够。 这是床垫的问题，很有可能 有很大的关系。是的。 就席梦思太软了，所以我们身体没有完全的放心的把所有的重量好像都交托给他。 是的，就是托不住。哎，是这样。 太软了也不行。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我们已经对比了传统的床垫了，乳胶床垫，我们第一是家里面到底需不需要换啊，是不是要把我现在已有的这个已经很厚的这个床垫给换掉，还是说我可以在上面再铺一层啊，这样子的。第二呢是乳胶床垫到底它的优势在哪里。市面上面，哎呀，现在 我觉得把乳胶床垫吹得有点夸张了，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呢？今天何秋是来打破这个夸张的成分的，给我们来点实际的干货。在微博上面我也看到了大家提出的问题了，如果大家对于床垫，对于乳胶床垫还有什么想要问到何秋的部分，都可以在微博上面继续找到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直播帖了。你看，有一个朋友说没有用过乳胶床垫，但是呢，最近感觉睡觉呀，后腰老是疼，是不是床垫的问题？ 这个跟床垫有很大的关系。那这位朋友，我不知道留言的是多大年龄的一个人群哈。那如果是这个比较年轻30岁以下的呢，这个是呢可能跟工作压力大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已经比较劳累哈。那么进入这个40-50岁甚至更大的年龄50-60岁的人呢，他因为就是身体的自然老化，出现就腰部哈退行性的病变啊，也就是说他的脊柱功能啊等等都不是太好了，那么对这个床垫的这个要求呢就会高。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哎，我年轻的时候睡个硬板床还行啊哈，说这个上点年龄以后怎么这两年越睡越不对劲儿了，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的身体啊是在不断的变化的，所以一生当中啊不可能说一种床垫适应人的一辈子。 哦，就年轻的时候可能棕床呀，包括再软席梦思也没问题，不就扔进去吧， 啊，这就叫年轻任性哈，扛得住，哎。 但是不年轻的时候呀，你生扛住的会有一些问题的。 是的，是的， 上了年纪这些问题很容易显现。 对，是这样的。 今天在听节目的90后的朋友们，你们不要觉得说这个我这腰很年轻啊，我不是老腰，我这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我也不需要换床垫。不是，就是你现在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你也应该去像我说的用科技的手段去测量一下你的深度睡眠啊原因啊，然后去考虑说床垫对你的影响，以及对你5年后的影响，10年后的身体的影响。 哎，江老师说的太对了，其实健康啊它就也是像我们银行储蓄一样，就你不断的透支它，然后其实你一直在刷的信用卡看似生活还不错，其实呢欠下了很大的一个健康窟窿。那么从年轻的时候呢就比较关注健康，我们不停的储蓄，那么到我们年龄大以后呢，我们就有比较这个丰厚的积蓄啊，就能够享受这个健康生活更长的这个年份。 对，不要只是表面上面看， 哎，是的， 图有一个空壳啊，看起来很硬朗，不要这样。所以听我们乐享生活还是有一些作用的，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关注一下自己的睡眠的问题，床垫的问题，从解决一个床垫。好了，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些年兴起的这个乳胶床垫，它的优势在哪里。 好，那么刚才呢说了这个传统床垫哈，这个木板床啊以及席梦思哈，它的优势劣势。那么我们再说到这个乳胶床垫，那乳胶床垫呢其实近些年来哈，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家居的一个新宠，那一定它有它自己的优势。它就结合了我们传统床垫的这个优势，而摒弃了它的劣势。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两种床垫，我们说这俩加起来就好了，说它既有支撑力又能够柔软哈包裹，躺上去很舒服。那乳胶床垫呢它就具备了这样的一个条件。那它这个时候它为什么能够具有这样好的特性，说既柔软又有弹性呢？其实呢是从它本身它的这个是物质的构造来决定的啊，就是这个它的主要成分的这个橡胶，它的分子量是很大的，那么它的这个分子链呢是呈这个线性结构，平时的时候呢就那么由这种东西制成床垫以后啊，平时是很柔软的，那么一旦受到这个外力挤压呢，它又会是有很强的这个抗压性，那么表现出来的呢就是有良好的弹性。所以说它这样一个天生的特质啊，这个产品就具备了它作为一个优质的乳胶床垫的这样一个原料的作用。也就是说它之所以成为我们这个是床上用品的新宠啊，可以说是天生丽质难自弃。 天生丽质，哎呀，自己的这个密度呀质量呀搁在这儿了。 哎，是的 啊，你们突然有一天发现我很适合做床垫，你们找对了。 哎，是这样， 你们终于找来找去找到了一个介乎于我们刚才说的硬板床的支撑力和席梦思的柔软度，哎，中间哦，很好的， 对，就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乳胶床垫有一部分的人会嫌太软，这个是我看的，听到周围有一些年纪大的朋友跟我反馈啊，说这个床因为他们没有躺上去，可能就是压了一下摸了一下，说这太软了，这我们怎么睡，一点就没有安全感啊，睡下去他很担心整个人是像席梦思那样陷进去的。所以我们试乳胶床垫还第一是要躺上去感受一下，第二是它这个支撑感我们怎么去描述理解它一下。 就它很虽然很软，但是还是可以有起到支撑。 哦，是这样的哈。那么说到这个乳胶床垫哈，有的朋友说对它有担忧哈，这个非常能理解。但是有的这个担忧啊，其实呢他自己也没有亲身体验过，有的人是听别人说的，他自己并没有亲身实践。那我建议大家呢，你有机会哈，如果说你买这个床垫哈，尽量的还是通过这个实体渠道来购买。因为这个乳胶床垫呢，它也分很多的这样的这个规格品种，它的密度是不一样的，密度越大硬度越高。那么确实呢，对软硬啊，每个人他有自己不同的这个喜好，您根据自己的情况，您亲身去体验看看哪一种软硬度它适合您，那么您再选购哈。我是劝大家尽量的是通过实体渠道，虽然现在这个网络购买也比较方便，但是你就是你看到这个图片的描述啊，或者说你听说呀，那跟你亲手去摸去感知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你睡眠说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硬度，可能我怎么跟你说，可能你也觉得是很抽象的一个概念，是吧？ 是身体陷下去5毫米，身体陷下去8毫米， 哎， 是 的，只有说你自己亲身体验了，说哎对了，这个硬度对我来说刚刚好。哎，所以说我是建议大家是不要怕麻烦啊，通过实体渠道去选购。因为毕竟这个床垫哈，乳胶床垫它的使用寿命呢是在10年以上，也就是说在这个10年当中，你有1/3的时间是跟它一起度过的，可以说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家居用品了。所以大家不要怕麻烦，还是亲自去选购。 对，网购现在因为真的太方便了，再加上代购，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我们待会儿也会说到产地的问题，就东南亚的乳胶床垫是质量会更好，我们去那边旅游也会有推荐，还就往回背。但是第一呢，确实是往回寄，这有点困难。另外是你在很短的时间内，你去旅游嘛，你能去那个厂里边看多长时间？很短的时间，你即便是躺上去了，也很难在很多的硬度呀、厚度呀当中去选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这个何秋刚才建议说，乳胶床垫不管是什么样的床垫，我觉得选择都需要去实体店。 是的，因为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家居用品。 去躺一躺吧。刚才我们有一位90后的朋友千叶同学啊，这说谁说我们90后啊就不用啊？我们90后的老年人已经开始在用乳胶床垫。什么90后的老年人？你们让我们80后怎么办？他说，话说乳胶床垫的效果真的是很明显，尤其是对肩颈有问题的人。 没错。 哎，你看，这是来自90后的心声。 是的，这是他自己用了，他有时间反馈。 他说，他自己用的是一面乳胶一面弹簧的那种。哦，对，现在床垫因为这科技进步了嘛，怎么样组合其实都是可以的。而之前就选品牌的时候觉得特别费劲，担心一些牌子的乳胶不好、不环保、有致癌物质之类的。但真的会有一些差的，号称乳胶或者可能就是它的成分没有那么的单纯，会有致癌的风险或环保的风险。 啊，这个朋友的这个提出这个问题啊，非常的好，这也是我接下来打算跟大家讲到的一个话题。那为什么我说刚才就说的让大家去通过实体渠道你自己去选购呢？现在这个就刚才和这个张翔老师也讲到了哈，说有代购啊、网购啊，以及说去旅游的时候导游给我们介绍啊，这些渠道为什么我们不作为一个良好的一个选择哈？它有它的这个缺陷。像刚才这个朋友担心到的，说乳胶床垫这个概念是好的，但是你拿到的产品不是拿概念哈，这个产品好不好，那才是真正的能够对我们生活能不能起到帮助，是决定于这个产品本身。那么这个乳胶床垫的市面上确实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啊，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乳胶产品好啊，那么这个厂家呢也很多，那就有一些这个不良的这个商家，其中就动起了这个歪心思。那么这个乳胶呢，它比如说天然乳胶和这个合成乳胶啊，它的这个成本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这个商家呢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那么他在选材的时候用料的时候呢，他就没有用到那么好，会里面呢说号称乳胶床垫，其实很多的成分是这个合成的乳胶，那么这个化学合成物品呢对身体是有伤害的。我们知道这个床垫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最多是穿一个睡衣哈，基本上是我们贴身的一个物品，那么你长期跟这样的床垫在一起呢，的确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伤害的啊。以前我也就是接触到这个朋友哈，他们会乳胶床垫说，说你看有卖这个10000-20000的、30000-40000的哈， 有卖1000-2000的， 对，然后网上还有敢卖几百的哈，真的是很吓人， 真是很吓人， 是的，那说那这个便宜啊，那我就干嘛不买个便宜点的哈？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贵的？那么大家知道哈，在

所看车来车展，我想装修去哪儿又好又全还不贵呢？ 全包圆呗。 哦，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送电器的全包圆，真能一口价全包圆了吗？ 就跟买车一样，地铁来开车走，全包圆，从毛坯房到拎包住，打400-606-8866先问问吧。 这装修能像买车一样方便，看完车展，要不咱向着全包圆前进？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详见店内活动。 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在乐享生活周三的固定单元来到的是居家生活空间里面的卧室这个空间，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床垫的事儿了。哎呀，你们家的床垫用了几年了？到没到期限啊？然后现在这么流行的乳胶床垫好处在哪里呢？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不是真的有帮助？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泰国莱露乳胶床垫中国区总贸易公司的家居顾问何秋，再一次欢迎何秋。 大家好。 刚才我打断了何秋，因为我们要进广告了啊，说到这个，哎呀，这个劣质床垫，你那个朋友买的那个床垫大概多少钱？ 在网上就是1000多一点 啊，可能不到2000块钱。 哎，是的。 然后搁在阳台上，通风几个月。 对，然后最后扔掉了，实在受不了了。 通风几个月之后，还有很明显的甲醛的味道。 对，是的。 哦，那真的是不能够用了。那这个，你后来去他们家看了，在扔之前你看了吗？它是合成床，这种合成乳胶。 是的，这个味道特别的刺鼻。因为这个很多人现在会有一个误区，会觉得网上东西它就应该便宜，说它没有这个实体店的费用。其实网店它也有网店的费用的，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说我花这个1/3、1/4的价钱就能买到产品啊。 某宝它其实也是有一个门店费，类似于开店费用的。 是的，是的。 啊，那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实体店去开网店了，然后大家去实体店啊，这个真的是床垫这个事情真的要去实体店选。刚才何秋反复的跟大家说了要去选，然后我们有个听众也特别有意思，他说，这个去实体店，然后呢去那儿睡一觉，如果能睡着，而且觉得睡挺好，这床垫就可以买回去，特别适合自己。 啊，这个当然是最好的选择。 对，我就是实体店也可以，要不然你中午就去，然后在那睡个午觉，午饭之后在那睡个午觉，而且你可以多尝试几种不同的硬度的，是吧？ 哎，是的， 最后睡着了，而且你还觉得特舒服的那个，那可能就是特别适合自己。但是呢，这个未来海洋在江湖也说纯乳胶床垫，它可能指的是这我们刚才说的天然的，他说价格会好贵的吧？ 我们也给大家一个参考区间吧，好不好？就是我们待会儿会说一下天然乳胶怎么选啊，给大家几个简单选择的方法，教会给我们乐享生活的听众。我们也简单的从这个价格方面给大家一个提示，太便宜的真的就不要考虑了，一分钱一分货呀，商家怎么可能不挣钱呢？ 是的，是的。 嗯，还有关于乳胶床垫的问题，欢迎大家在我们乐享生活下半时段继续在微博上面向何秋来提问。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我们，然后看到周三卧室板块这一条啊，就是直播帖了。好，我们来说一下现在市面上面比较好一点的天然乳胶的床垫，它的价格区间是什么样子。 哦，现在这个好一点的这个天然乳胶床垫哈，说到价格，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个概念，就乳胶床垫，大家普遍的会觉得，我也知道这个挺好，但是有点贵哈。它贵是从哪里来？首先我们从它的原料非常的珍贵，它是从这个香蕉树，就是割开香蕉树流出的这个汁液，选择的这个原料。那么割香蕉树啊是很辛苦的，一定是在就是出太阳以前，是在这个后半夜的时候，而且每天的采割时间呢只有2个小时，而且一棵香蕉树啊，单一天它只能就是采割出来那么一小碗啊，大概是200-300毫升。所以说你看一个床垫它需要多少的这个乳胶啊才能制成一个床垫，那么还有后期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加工哈，以及工厂啊员工这样的费用。所以说大家可以推算一下，那么这个几百块钱说1-2千的乳胶床垫，您觉得够不够这个成本哈？肯定是不能够选择的。好，那么接下来说到这个价格呢，这1-2千的肯定是不能要哈。乳胶床垫现在它这个价格啊，它跟它的这个品牌，或者说是从它的这个广告力度，以及它的这种销售渠道，门店费用，这些都会有一定的关系哈。那不同的这个，就我刚才说的这几点哈，不同的方面呢，可能构成它的价格一个区别。但是呢，说这个3500以下的这个床垫哈，就我们说的标准床，1.5米啊、1.8米这样的大床的啊。3500以下，就是不管你什么渠道来的，哪怕你直接从厂家发货的，说低于3500，这个床垫你真的就不要考虑了。 就不考虑了。 哎，对， 他给你一个纯天然乳胶床垫的可能性非常小 啊，几乎就没有，因为它真的不够成本的啊。 我还想给大家留一丢丢的这个希望，然后何秋已经说了，作为一个家居顾问，我告诉你几乎没有那种可能性。好，3500是一个坎儿了。再往上，它可能大概会有哪几档？ 在网上呢，比如说这个是它跟厚度有一定的关系。我刚才说的3500这个呢，基本上买不到很厚的，就是一个基础的。说我也想来体验一下乳胶床垫，但是我暂时不想花很多的钱哈。那么就是在3500-4500这样的，大概呢能买到一个这个是3到5厘米厚的一个乳胶床垫。3到5厘米厚。 好，那它还是根据这个它的厚度，因为它使用的原材料的多少。 对，是这样的，用厚度越多，原材料越多。你比如说像这个15厘米厚，它就需要这个3倍的这个5厘米厚的，那么它价格肯定是也是要翻倍的。那么根据这个原料的不同以及这个密度不同，因为密度越大，使用的原料也是越多哈，工艺也更复杂一些。那么根据这些不同呢，这个价格哈，从3500往上，那么就是到2-3万、3-4万都会有的。那说这个床垫哈，说这个10万以上的，市面上也偶尔的会出现，但是这种呢，基本上说是就是一个品牌的概念，就大所谓的大牌嘛，就像是个奢侈品包包，还有这个20-30万的哈，这个呢，可能作为我们这个普通百姓来说，不建议大家非得要去选一个8万-10万的，因为它更多的这一部分的价格是体现在它的品牌价值上， 明白？这个也给大家，给这个虚高，虚高，我们给它压实一点儿。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那所以我们基本上在10000上下。 对，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就是在3000-4500可以买到一个这个，到8000嘛之间，根据品牌不一样哈，这个。因为有的它销售地方不一样，你比如说像高档一些的这个家居城，或者说这个家居城它这个是比较接地气一些的地方哈，房租会便宜一点，因为这些东西最终都会加到这个产品的价格上的，那么它的价格呢会在3500-8000不等啊。那么你可以根据这个来测算，根据它不同的厚度，那么算下来呢就是会高的到2-3万就差不多是可以的， 就已经差不多了。 哎，是的， 就再高了，就像刚才何秋说的，就是品牌啊，纯粹的是一个品牌的意义在那里。 哎，是的， 我买的是个 啊，这 可能是心里的那种舒适更多一些。 对，我这按摩大牌的，但其实呢，也就是你甭管你的厚度，甭管你是多天然，就到两三万了，也就是它的这个自身的价值， 哎， 就到这个程度了啊。嗯，好，哎，刚才有人说橡胶树吗？对啊，云南产量也是很高的。是啊，所以我们刚才也说了，东南亚那边，就是你要往那边走嘛，它那边的气候呀，整个的环境啊，都很适合这个橡胶树的生长。 嗯， 云南产量是高呀，嗯，但是云南也还有别的树嘛，啊，人家整个东南亚地区，好像都是比较种这些树就会多一些，相对来说啊，相对于云南省自身来说，嗯。啊，好，嗯，还有人说宜家也有卖，价格质量也都不错，也没有那么贵。我没有观察过宜家的乳胶床垫。 啊，它的价格呢是它会有一些差距，就是从几千到几万不等的。嗯，啊，那我再接着说到这个就价格哈，刚才说到了一个是用料，还有一个就是乳胶含量。你比如说这个是，嗯，号称就像是个小孩吃的这个奶粉，说这个 DHA 添加，你添加 0.1 也叫有哈，添加 5% 也叫有， 哦， 但它价格会差很多。 含量， 哎，是这样的。哦，那么含量越高呢，它当然是越多。那比如说我接触到一些朋友说，哎，我家里我也买了乳胶床垫，我说这个胶含量多少？50%。那我想问一下，那么另外50%是什么？是不是啊？ 不能想。 哎，是的。所以说这个乳胶床垫，不要说，哎，我的也是。那你要就具体的了解它的这个参数。 嗯。 那么这个天然乳胶床垫，优质的哈，达到乳胶含量呢，要到是90%到96%。大家注意到，我说的是到96%。那有人说，那我愿意多花一点钱，我买一个100%的好不好啊？ 剩下那4%去哪儿了？ 哎，那我告诉大家哈，市面上是没有100%的乳胶床垫的，因为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是光有乳胶是做不成床垫的，一定是要加一些助剂，比如说凝固剂啊、稳定剂啊、抗氧化剂啊、硫化剂等等等等。这些助剂呢，它的这个根据不同的这个工艺，它的添加呢会在10%，就是左右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所以说号称100%的，您就记住了，一定是假的，是不可能的啊。 这也是也给我们一个判定的标准了。 哎，是的， 那绝对是忽悠你的。 嗯， 那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3500到8000一个普通的 5厘米厚大概 5厘米厚的这样一个，它的含量也可以达到。 我们就是 依据90%到96%的这个乳胶含量来给大家的一个价格区间。 嗯， 所以刚才那位朋友说宜家有卖，我没有观察过宜家的这个床垫。如果你下一次去，一个是我们已经给了你价格区间的参考，另外一个你可以去看一看它的这个乳胶的含量。 嗯，对，还有一个它的这个就是成分的来源，它的原料来源。那么现在大家都说到，一说到这个乳胶床垫哈，大家也会知道说东南亚的好， 泰国的好， 哎，是吧？泰国的好，马来西亚的好啊，那会说起来说都是进，说他这个说也是进口，那么那家也说是进口，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大家记住哈，进口它分三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原料进口。那么也就是比如说我从这个泰国采集的原料把它运输到中国来，或者是运输到这个马来西亚去，那么进行加工，这是一种进口啊，也叫进口床垫。还有一种呢是在这个是一个地方生产和另一个地方加工，总之只要是加工地和这个原产地不是一个地方的啊，这个是分为第二种。就比如说泰国的原料，马来西亚生产的，这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是原产地就是在泰国的这个枝叶以及在泰国当地生产，这个就是最高品质的，叫原装进口，原产地原装进口。 嗯， 哎，那么它中间的这个价格差异就比较大了。那么这个原材料进口和这个在当地生产，有人可能会觉得，哎，现在中国哈也很发达， 嗯， 啊，说我们把这个东西采集回来，我们工艺也不错，是吧？ 自己做呗。 哎，我们自己做，这还便宜，是吧？这不是挺好的吗？因为就省了这个海关报关的一些费用了哈，确实是会更便宜。说那它中间一个区别在哪里呢？这里哈不仅仅是工艺的区别，说实话中国呢现在这个技术也很好了啊，工艺区别不大，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原料本身会发生变化。因为这个胶液啊，它是其实是很脆弱的，那么它经过这个长途运输，比如说从泰国运到中国来是要经过长途运输的，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啊就会要添加这个东西，比如说抗凝剂、稳定剂等等啊，这些东西，那么它加进去以后是不可能再提取出来的，最后它就会跟这个乳胶这个枝叶一起作为原料加工成床垫，最后伴随着我们每天的1/3时间。所以说，哎，它跟那么在当地这个 采集下来就进行生产，那么它基本上的这个原料就比较好的保存了它的纯天然的一个特性。 嗯， 哎，那么也就我们之所以选择乳胶床垫，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看中了它天然环保这样一个特性。所以说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哈，我是劝大家就是你不要说省那一点点，你去选择是原产地的原装进口的。 嗯，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选购的建议。 哎， 一方面是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你要从价格上面去评判它，第二个去看一下它的天然乳胶的含量， 嗯， 到底是有多少。那什么50%的那就有点可怕了，这、至少要选一个90%以上的，你才能够称得上说是、真正的天然乳胶的床垫。最后一点提示大家的，也要去观察一下它是不是这个乳胶产地，我就在这个产地做好了。 哎，是的，原装进口。 嗯，这是几个购买的标准。还有朋友说，乳胶床垫啊是有透气的效果，所以不会吸收异味儿。它指的可能是说，比方说我们躺在上面，夏天会出汗呀什么的，这个不会渗到床垫里面去，是这样吗？ 是的，因为这个也是它天生的这个特性啊，因为这个胶制品啊，它这个就乳胶床垫制成以后，在高倍显微镜之下，大家会看到在一立方英尺的地方就有上万的这个小孔。那么这些小孔呢，做成这个床垫，我们躺在上面，不管是冬天也好夏天也好，它根据这个季节啊，就你人体多少都会有一些排汗呀、湿气，它都能够很好的就给你排掉，哎，就保持一个干爽舒适。而且乳胶床垫还有一个哈，刚才大家没提到的，其实很重要的，它不生螨虫。 这个我们之前就是在也是在周三板块有一个收纳师在跟我们讲这个除螨的事情的时候、哎呀，那个事情也是讲的，我们还有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说你们以为你们晒完了被子那是阳光的味道，那都是螨虫尸体的味道。 是的，是这样的。 我当时就说，我说我虽然知道，但是我并不想在节目里 面，我不想知道了。 然后我说我每一次都掩耳盗铃，我不想知道，我不听。但是呢，这个事情为什么又虽然说很可怕，但是还是要跟大家再普及一下这个知识的原因，也是我们说乳胶床垫相较于我们已经在用的传统床垫，它有一个这个优势，不生螨虫，它不存在于这个问题了。 是的。 也不用老想着说我是不是得晒着它打一下拍一下。说到晒，刚才我们上半段呢有一个朋友在微博上面问说，听说乳胶床垫是不能够暴晒的是吗？ 是这样的。乳胶床垫就一般来说呢，就是它的这个使用寿命哈，正常的用会达到10年以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不需要说额外的去做清洁。因为你在购买床垫的时候，它不会说给你一个光的垫子，上面都会有罩。有这个外罩，那么这个外罩呢，是你可以把它拆下来洗，而且您上面还会再铺上自己的床单，这些有两层三层就够了，您不需要额外的去清洗这个垫子。那有的朋友家里面说可能不小心撒了东西，或者小孩淘气哈，把它弄脏了，说不洗一下不行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哈，你可以用这个清水已经是温和的清洁剂进行一个简单的清洗，放在阴凉的地方，阴凉通风的地方把它阴干就好了，不要放在阳光下去暴晒。因为它是胶质的产品，会加重它的这个老化，影响它的使用寿命。 就是如果你实在是要洗，但正常情况下我们买一个乳胶床垫不太需要去清洗 它。不需要清洗的。 就10年间我们都不需要。 是的，你看大家说到乳胶床垫啊，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想去洗它。你比如说咱们以前用的这个木板床啊，这个棕垫呀，没事谁会去洗它，是不是啊？ 就没有办法，就是那个棕垫呢，就因为它那个就是我们能看见嘛，它那个我们就觉得它不能洗。但是你知道那个乳胶，因为它很柔软嘛。 这个更不用洗了，它天然抗螨啊，很干净的。 所以大家对于这种柔软的东西啊，总觉得它是不是吸收了点什么不好的东西，我得给它清洗一下，就是这样一个心理作用。原来不需要清洗，而且你用10年都不需要去，只要不要暴晒它。 对，爱干净的朋友洗洗罩子就好了。 对，要不然多罩两层好不好？如果实在是爱干净的话， 是的， 说贴身啊，我得躺在上面天天躺。那实在是这样的话，确实它现在有那种床垫保护罩，你可以多罩两层。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如果是小朋友不小心弄脏了，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咖啡渍啊什么的，我们就拿清水配一点点， 就 比较 温 和 的清洁剂， 但是正常的洗衣液也可以吧。 洗衣液就是像这个碱性小一点的因为它毕竟是这个天然乳胶，是比较娇弱的一个产品 比如说洗丝绸啊， 就是我们不要太粗暴的对待它 比较柔弱就我们就简单的这样轻轻的洗一下，然后一定要阴干